世界进步人民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瑞士朝鲜委员会主席、伊朗阿尔哈迪伊斯兰宣传机构主席、英国宪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和争取朝鲜统一与和平国际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纪念日之际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金正日同志是为时代和革命建树不朽业绩的最杰出的领导人。芬兰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黎巴嫩劳动者联盟总书记、孟加拉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尼日尔瓦基尔总公司行政科长等外国人士说，金正日阁下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领导先军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向导力量，并强调朝鲜以政治思想强国彰显其威仪，是因为有了金正日阁下的卓越领导。